相厮守，只要偶尔深夜想起有你，会有一丝微微的酒意。一生把你放在梦里头，尽管就要和你从此分手，让我能够感觉一些暖意，让我以为还在你怀里，让我能够感觉一些暖意，让我以为还在你怀里。 今天也是周四的晚上，所以第一首歌我们又来重温了许美静的《放你在心里》。这一天可能会有很多女性朋友在到底女神还有什么女生啊，还有女孩啊，妇女啊等等等等，这个前面的前缀之下来说什么节日快乐。我真心的觉得，在我理解的妇女，就是像这个节日诞生之时所界定的国际劳动妇女节。我觉得当你走向工作岗位，每个月领薪水之后都可以过这个节，因为你靠自己的劳动获得了你该得到的为劳动所付出的女性的力量。所以呢，如果你已经参加工作了，不管你的年龄在哪一个年龄段，都是可以来享受三八这一天，好好的爱自己，对自己而言，给自己轻松一下，让自己休息一下的这样的权利。祝福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劳动妇女们，咱们节日快乐，也希望我们继续拥有女人的智慧，保留女生的纯粹，并有一颗善良热爱生活的心，继续好看的活，并且活得好看。今天晚上如果也想为自己送歌的话，继续登录新浪韩立微博。好吧，我们来下面要听到的歌曲呢，是有一位朋友他想点播的《时间煮雨》。这首歌是绝对有画面感的，而且也真的属于女生之间惺惺相惜的歌曲。 Lily 2012丽她说，在这个日子里恰巧是冷月上神的生日，点播这首《时间煮雨》送给冷月、小雪、木子、玉萍、何姐，愿我们的友谊长存。三八节日快乐。 风吹雨成花，时间追不上白马，你年少掌心的梦话依然紧握着，这条路上的你我他。

每个人关于前任想起自己的时候，大概答案都是希望他记得自己的好，不要记得歇斯底里的时候，不要记得任性野蛮，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自己的时刻。下面这首歌来自小飞侠冰冰，他说我要点播一首歌，只要是蔡依林的都可以，今天晚上是要优先女士的我的依赖。 低沉的夜晚赶来作伴，重感冒的凌晨煮着稀饭，这个让我哭过的人多么温暖，我感谢我们不完美，这坦白自然，重感冒的凌晨 上依赖。 爱是互相依赖，各自有稳定的工作和交际圈，在成长路上一路扶持，又在对方面前天真的像个孩子，独立又亲密，相爱又自由，没有斗智斗勇，只有相辅相成。这番感受，想订购人小江一定很了解。小江很想把下面的歌曲送给张瑞彩老婆，特别的节日想祝你节日快乐，平平淡淡的走了这么多年，知道你这些年的辛苦，尤其是有了咱们的小公主，你更是劳心费力了。送你一首歌，愿我们一家四口快快乐乐，幸福到永远。爱你一万年，今天晚上没有在直播间，希望下面这首歌你老婆张瑞彩和你同样喜欢。 你是那么真啊，你是那么好，我曾怀疑我在做梦。数着星，啊，海边迎着风，只要有你，我就安心。你是我的心肝宝贝，爱你爱到无路可退，这一辈子都不后悔。陪你上山下海，陪你黑夜白天，快乐伤悲都无所谓。你是我的心肝宝贝，爱你爱到掏心掏肺，希望你也真心相对。我要为你干杯， 我要为你喝醉， 因为你是我的宝贝。 干宝贝，这首歌呢真的是很多女性朋友都非常希望能够另一半啊在心底里 这样认知，并且在生活里，在每件事情当中都会考虑到他的感受的人。好了，21:28，上半时段的爱的更久点先到这里了。如果需要我帮忙的话，请继续登录新浪韩立微博。3月8号妇女节的晚上，我愿意优先所有的女性听友们。下半时段见吧。 Yes, they do, and I love. 最近有什么大片上映？ 苏宁开年大片，了解一下。 啥？ 3月9日起，北京苏宁开年聚会，电器买3送1再优惠， 还有美的空调7折起。开一家自己的奶茶店，世界茶饮， 人气爆棚的超级水果茶，世界茶饮。 一个电话就加盟，世界茶饮。 400-678-6888， 400-678-6888， 开启我们的事业，世界茶饮。 投资需谨慎。 小王，找到咱办年会的酒店了吗？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。 当然找到了，我找的酒店集客房、餐饮、会议于一体，宴会厅容纳350人呢，8米高的奢侈空间，舞台、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，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。 真不错啊，哪家酒店？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，欢迎您，详情请垂询8501-5588转销售部。The weather. 关注天气情况，入夜后晴空微风的条件有利于辐射降温，夜间气温下降较快。预计明天早晨平原地区最低气温在-4度左右，天气较冷，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注意保暖。明天白天本是持续晴朗天气，阳光明媚，气温回升，能见度依然不错，适宜户外活动。仍需提醒您的是，由于空气干燥，请勤补水润燥，并且注意防火。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，今天夜间晴，偏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-4度，最大相对湿度50%。明天白天晴转多云，偏南风2-3级见4级，最高气温10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5%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补血制品选阿胶，滋阴养血可润燥，面色萎黄要调养，心烦不眠服用好。阿胶养生，认准北京同仁堂。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，明天白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，适宜穿棉衣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97.4 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饭店资讯。 诚信的服务，琳琅满目的商品，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，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。 各位好，欢迎收听974饭店资讯。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电影资讯。电影《疯狂的公牛》今天上映，主要讲述了一群小人物在创业的大潮中，由于一个命运的小小玩笑，不小心卷入错综复杂的珠宝丢失案件，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笑料连连的故事。影片故事紧凑，情节紧张，艺术化地诠释了年轻人的奋斗和爱情。动画电影《飞鸟历险记》今天上映，从了不起的菲利西到小王子，再到昆虫总动员，这两年法国出品的动画电影越来越受到中国观众的青睐。这部《飞鸟历险记》同样来自法国，讲述了一只从不出家门的金翅雀临危受命，凭借自己不靠谱的第六感，带领候鸟家族向南方迁徙的故事。漫威电影《黑豹》将于明天上映，《黑豹》作为漫威影业打造的最新力作，将为漫威电影宇宙开启一段全新的剧情线。影片将视角投向神秘的国度瓦坎达，这里的国王不仅需要治理国家，更要化身黑豹，以超级英雄的身份来对抗觊觎这个国家的各种强大敌人。同样将于明天上映的还有动画电影《妈妈咪呀》。《妈妈咪呀》是著名动画形象小黄鸭的首部大电影，由好莱坞特效动画师克里斯·詹金斯担任导演。影片讲述了两只小奶鸭误把一只雌大雁当成了妈妈，开始了一场冒险和欢笑之旅。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。 晚上9点，带着伟大的爱